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我有罪，情愿自己背。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定义，总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在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有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218-3:8。 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收场。 我不知道您呢，到没到过陕西，看见没看见过秦岭？我去过，真是800里秦岭啊，一眼望不到头啊！山连山，岭连岭，上主天是下主地啊。这地方一到冬天是十分的荒凉，沟壑纵横，人烟稀少。你往前头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个行人的影子你也看不着。正在这么个时候，你往远处看，有一辆北京吉普在沟壑纵横的山道上奔驰，开的还挺快。车过去之后，车后的呜，全都是黄尘呐、啊！这车是颠颠簸簸，晃晃悠悠。咱再说车里头，一共坐着4个人，3男1女。那3个男人，一看就是西北汉子，人高马大。开车的司机，方脸堂，非常结实。常走山路，能有30岁挂零。坐到副驾驶位置上是一个红脸的汉子，这个人也是30来岁，身体相当结实，面沉似水，是目似远方，毫无表情。后边主位上坐着个男的，也是个圆脸。最特殊的是左眉上头长了一颗黑痣，这黑痣大小像拇指肚大小，瞅着那么凶，也毫无表情。随着车子的晃动，这仨人也不停地晃动，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挨着后边这汉子坐着非常前秀的一个女孩，这女孩子梳着半截的短发，齐耳朵压着，穿着一身青色的呢大衣，围着围巾，天太凉啊，冻得他支个劲儿哆嗦，斜挎着棕色的皮包， 四个人谁也不理谁。再说这个北京吉普年头不少了，这车的质量啊太次了，又费油又不舒服，能把人给颠得死。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善于跑山路。你像秦川八百里这道这么难走，轿车不行，还非它不可。这四个人顺着山路接茬往前走，司机看了看太阳，心里有点着急，加大油门，还往前走。咱们再说这个女人，随着车的加速，心更加紧张了。她总感觉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人呢，都犯这毛病。这旷野深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三个男人要心生歹意，我咋办？我没有伏击之力啊，光去那个被害的。想到这儿，头发根儿都发竖啊。但有什么办法呀？车子开得那么快，好不容易就盼着太阳落山，前面有村庄了，哎，瞅见灯光了，司机也挺高兴，车子进了村了。这一进村，这女孩脑袋一转个，有主意了。司机师傅，停一下车，我方便方便。哎，车子停住了。上哪儿方便去？这叫借口。女孩从车上跳下来了，先活动活动筋骨，回头一看，那三个结实的男人先后也下了车了，也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从兜里一伸手，把自己柴的那个报纸拿出来了。这兜里头就是卷烟的烟沫，陕西人爱自己卷烟抽，撒到纸上卷大炮，咕嘟咕嘟就吸开烟了。路上想吸，怕把这女的给呛着，这回可放亮了。这女孩呢，利用这机会一闪身，躲在一家房后，回头看看，远离这三个男人的视线，觉着心呢踏实了一些，赶紧把手机拿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拨通了电话号码，很急促又很清晰地说：“喂，是袁老师吗？我现在的位置正是西安与宝鸡的途中，三个男人的特征分别是有一个方脸，一个圆脸，还有一个左眉上有一颗挺大的黑痣。这辆车的牌号为 C00039。 女孩打完了电话又想了一下，她机敏的从这包里头摸出一张大额人民币，塞在鞋垫的底下，一切都办好了，这才捋捋头发，拽拽衣服，壮着胆子向那辆车走去。坐在车里的汉子是干嘛的？莫非是绑匪？你说的这么恐怖？不是。那么这个女孩发短信是不是人质啊？她感觉到有什么威胁呀？也不是。她求助的袁老师又是何人呢？为什么要连夜驱车赶往宝鸡呢？等等等一系列问题，您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呀。要知此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上海恒源祥总部说起。时光到了2002年的九月初，刘瑞奇召集专题会议，人们到齐了之后，一上来他就直奔主题：同志们，明年恰逢羊年，同时又是恒源祥创立75周年和恒源祥国际羊毛节开幕，真可谓是三羊开泰，羊年升腾。作为中国羊毛业的领头羊，我们要大造声势啊，一鸣惊人，集团斥资2500万，同时在全国50家媒体刊登启事，在全国范围内 征集羊年吉祥物，品牌大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这个策划既新颖又刺激，真是妙不可言呐。企业家值多少？光上海滩上有多少？有谁能做到刘老板那样智勇双全呢？这个策划一旦出了炉，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呢？羊年还没到呢，恒源祥则早已围绕羊字儿是大做文章了，什么羊年庆典、羊年灯展、羊来了、全国百城促销活动、国际编织大赛等等等等，羊文化活动已经提前展开，但这些毕竟是区域性的、小范围的，与之相比，征集羊年吉祥物则是一颗重磅炸弹呐，它将把羊文化活动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刘瑞奇对媒体表示，恒源祥多年来致力于羊文化的传播，羊文化是恒源祥企业文化的核心，我们征集羊年吉祥物，其含义就是要带给众多消费者幸运的、吉祥的、快乐的、幸福的感受。现在一个企业在市场上运行，已不单单是卖产品了，还要给消费者带来一种体验，体验美好、幸福和快乐。明年是羊年，羊年的老百姓期待的是羊年吉祥，恒源祥开展的中国羊年吉祥物征集活动，就是要给消费者一份美好的祝福。征集规定，应征者不只要设计一个羊的形象和名字，还要求讲述一个羊的故事。作品、画稿、工艺品不限，评委将从中选出10个候选的吉祥羊，之后再由全国50家媒体的读者共同筛选，得票数最多的作品将当选为中国羊年的吉祥羊。由于这个创意太新鲜了、新奇特，奖金特别丰厚，启事一经众多媒体刊出，即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关注啊！全国各地画家、工艺美术师纷纷响应，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寄往上海恒源祥总部。另一方面，广大读者和民众也积极地予以投票评选，使征集羊年吉祥物一下子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要说刘瑞奇他高呢，高就高在这儿，要么不做，要么就一鸣惊人，大手笔就在于此啊，真是翻江搅海呀。恒源祥企划部、广告部工作人员忙的是不可开交，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画稿、图片、照片还有包裹，简直像流水一样的涌进了上海恒源祥的大门嘛。大家拆包裹、分类型、登记作品的名称和作者联系地址，接咨询电话，从上班忙到下班，累的是腰酸腿疼、口干舌燥啊。但那些小三似的应征作品有增无减，实在没办法了，忙不过来怎么办呢？又从外边请来了很多人前来帮忙，甚至上海邮政局的同志都有怨言了，说这是干嘛？这是怎么全国各地都往恒源祥用东西？我们简直搬运不过来啊，累得一个个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扛完这包扛那包，甚至连到壮汉子都有点吃不消。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据袁乃中回忆，各种邮件加起来多达10几万件，把一个房间都塞得满满的。 什么国画洋、油画洋、篆刻洋、书法洋、剪纸洋、布贴洋、彩石洋、木刻洋、玉雕洋、铜雕洋、泥塑洋，形态各异，是色彩斑斓，洋洋大观是数不胜数啊，看着大家是眼花缭乱呐、简直恒源祥了，成了一个洋的世界了。在征集到大量书稿的同时，也收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洋故事，有的朴实，有的浪漫。其中有一篇民间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外加搞笑成分，哎，咱不妨拿出来啊，跟大伙说一说，逗您一个乐。这小伙子寄来的故事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终南山下有间茅草房，住着母子二人，母亲年老体衰，双目失明啊，是卧病在床。他儿子叫小山，是个樵夫，每天是入山打柴，然后再挑到集市上变成现钱，再到杂货铺上买一些家庭日用之品，天天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就这么过日子。单说这天，小山吃完了早饭，拿着砍刀，扛着扁担，带着绳子，娘啊，您保重啊，我打柴去了。哎，我知道了，早去早回，我知道，轻车熟路啊，翻山越岭对小山来说是家常便饭。今天进了大山了，他正砍柴火的时候，突然就听见羊叫的声音，羊叫的声音是咩咩咩，哎呀，声音凄惨呐、小山顺声音一看，啊，看明白了，原来啊，有一条大灰狼咬住一只羊的脖子，用大粗尾巴扇这羊的屁股，往山间的山洞里头拽。你看这狼这东西有智谋，那母羊啊，哀哀的叫声就是呼救的声音。小山不看则可，一看怒火中烧啊，把扁担就扔了，心说我要有见死不救之理，这只母羊也太可怜了。到了现在他是勇冠同人，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拎着砍刀奔灰狼就追去了，快把母羊给我放下，我劈了你。这只狼一看来人了，他也害怕了，但还不想放弃口中食，叼着这母羊还往前跑。你想这母羊也好几十斤沉，它能跑得快吗？很快被小山就给追上了。这灰狼犯了性了，赶紧一松口，把母羊甩到旁边，一转身回来是张牙舞爪，直奔小山扑来。那狼这东西最难斗不过呀，好在小山年轻，身子力变，啪往旁边一闪，大灰狼扑空了。恰巧狼尾巴就在面前，小山是手疾眼快，举起砍刀，咔着一刀，就听见一声哀嚎啊！哎，锋利的砍刀斩下了半截连毛带血的狼尾巴，大灰狼是扶痛逃走啊！小山赶紧赶到母羊的近前，一看母羊这脖子上有个大口子，还在外淌血呢，他于心不忍呐，柴火也不打了，抱起来母羊回了家了。他母亲也非常善良，听儿子一介绍，母亲认为儿子做的太对了，娘啊，我现在进山去采药去，无论如何把母羊咱得救活，山里头有的是草药啊，采来草药磨成面，给这羊给它附上了，每天是精心调理呀、 日复一日三个多月的时光，伤口平复了，这只母羊恢复了健康。哎呀，谁也不知道啊，这个动物都有灵性，你像咱们养猫好养狗也好，它都认识人，尤其这头母羊见着小山他们家的人是格外亲热。每当小山砍柴回来，母羊就扑上去咪咪的叫上几声，围着小山转几圈，小山拍拍他的头，简直就成了家庭的一员了。单说这天吃完了饭，他母亲双目失明啊，仰面朝天躺到土炕上，这母羊犯了病了，噌窜到炕上去了，干什么呢？用自己腹部的奶水刺刺射进了老太太的双眼。小山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干什么？快快下炕下炕。哪知道母亲惊叫了两声之后揉揉眼睛，嘿，真没想到双目复明，什么都看清了。几十年摸黑，今天一旦看着万物了，当娘的能不高兴吗？山子，你娘的眼睛好了，是母羊把咱家给救了。哎呀，小山趴在地上连给母羊磕了仨响头啊，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啊！小山做了件好事，母亲不仅眼好了，而且身体逐渐的恢复了健康，能下地做饭，能收拾屋子了，小山极为高兴啊。可是这只羊不知道是哪天在炕上打了个滚儿，是耍乎不见，一溜白光走了，炕上剩下一堆羊毛，剩下一张羊皮。小山呢就在院里头冲着天又磕了三个响头，这羊皮让母亲铺到身下，羊毛舍不得使啊，就找个包袱皮儿把羊毛包起来保存起来了，这是他们家唯一的财富啊。这个事情过去不久，你说来了个大姑娘，嘿，这大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啊，都说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善出英雄，其实啊山村也出美人啊。哎，天生的标志，这姑娘大大方方走进小山的家，到了家里倒身便拜啊。老太太傻了，你是谁呀姑娘，我不认得你。姑娘说了，我是您家的远房亲戚呀、啊、您把我给忘了，我今天特为来照顾您老人家。听说话那意思还不想走了。老太太本是善良的人，在大山之中人家远路而来，虽然想不起来是啥亲戚，也不能拒之门外呀、啊、所以把这姑娘就留下了。这姑娘不但人善良，手也勤快，一对巧手啊，把小山家里里外外的活全承担下来了，刷锅洗碗做饭等等等等等吧，全包，让老太太纳享清福。哎，这还不说，有一天她突然提出来让小山把那包羊毛找出来了。小山哥呀，天又快冷了，你把那羊毛拿出来，我呀在纺车上纺成毛线，我给你织件衣服，你穿到身上御寒。那太好了，我们家也不会。把那羊毛翻出来了，姑娘找竹子咔嚓了一对竹针，先在纺车上把这羊毛纺成毛线，而后用竹针，这对巧手就给小山织了一件上衣。这上衣真是光彩照人呐、啊、而且姑娘还说，小山哥呀，这衣裳不仅能御寒还御暑，夏天穿着不热，冬天穿着不凉，你上山打柴呀能起到保护你的作用。是吗？哎呀， 我长这么大也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老太太在炕上坐着，看出端倪来了。老太太一瞅姑娘有意思，趁着小山不在家，把姑娘叫到近前，就跟她说：“丫头啊，我有一件事跟你说说，你可别生气啊，愿意不愿意都没关系。娘，您说吧，我不会挑理的。我看你是不是看上我们家小山了？你愿意做我们家的媳妇吗？”此话一出口，姑娘腾脸红了，鼻垂粉梗，轻轻地点了点头，愿意了。上哪找这好事去？小山当然也更愿意了。打这两个人结为夫妻。虽然他们这个地方闭塞，谁家有婚丧嫁娶的事儿呢，也有不少乡亲全来祝贺。这下惊动四邻八家，山前山后的听说小山要结婚了，凭空捡了个大姑娘，都上这儿来祝贺，放了一挂鞭，大家道完了喜。一看小山穿这衣裳没见过，就问小山：“哎呀，我说山呐，你这衣裳太漂亮了，咱长这么大没见过呀，这是哪儿出的？你在哪儿买的？”哼，小山把嘴一撇，胸脯一拔：“这个是恒源祥出品。”故事结束。哎呀，审稿的人看完了之后是捧腹大笑啊，既有故事内容，又引人发笑，发人深省啊。好，他算入选之一。就在这个事儿过去不久，收到了一个包袱，这个包袱是个盒装的。这些评委们把盒给打开一看，里头有个黄绫子套，把黄绫子套再打开，一只彩色羊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呢。众人看，哎呦，这彩色羊真雕塑的不错呀，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引起大家的围观，一个个品头论足。哎呀，你看这羊身体健壮啊，毛发清晰，你看那胸脯，你看那羊胡子，你看卷曲那两只羊犄角，怎么看怎么好，是怎么看怎么带着吉祥啊！两只睿智的大眼睛，快请老板，请老板！刘瑞奇从楼上下来了，刘瑞奇到了近前一瞅，哈哈哈哈！各位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嘛。终于极品浮出水面嘛，这正是我要找的吉祥羊。快问一问，这羊从哪儿寄来的？作者是谁？马上进行联系。这事交给谁了？就交给他最可信的好朋友袁乃忠。这正是风从海上来，潮有浦江起，牧笛横吹处，与羊共舞时。 你说人毕竟不是草木，最后还是变了心，自己也很痛苦。而虽然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他的出现却让你有了新的领悟。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你在我面前表现的那样的无情，我连苦涩的伤仿佛都显得残酷。你们的幸福好完整，我的幸福却被牺牲。伤我最深的人还在我面前，说别太残忍。 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中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刘瑞奇一锤定音，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吉祥羊。看来老天不负有心人呐，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接下来的事儿多了，从哪儿进来的？作者是谁呀？什么出身呢？当面的讲。搞筹啊，等等等，后续的事情多了，还要举行个仪式啊。这事儿交给谁呢？刘瑞奇就交给自己的左膀右臂袁乃忠。就咱们上文说了，打手机的时候，那个女人找的袁老师就是他。说起来，袁乃忠啊，可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当初啊，他是妇女报驻上海站的站长，多次采访刘瑞奇，在采访当中两个人相识了。后来他发现刘瑞奇并非等闲之辈啊，后来袁乃忠就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投靠到刘瑞奇的麾下，此后就成了恒源祥的新闻官和外交官。多年的记者生涯使袁乃忠拥有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呢，他接触的人多呀。恒源祥很多重大的宣传策划都是由他来担纲。据说刘瑞奇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嘿嘿，你办事我放心。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如果说丁秀伟是千里马的话，那么袁乃忠就是伯乐。袁乃忠此人天生一对火眼金睛，善识人才，特别是善识女人才。自从他到了恒源祥之后，他亲自到上海大学选的高材生叫顾红磊，现已成为恒源祥的白领丽人，担起了恒源祥集团党委副书记，同时还是创导杂志总编的要职。他向恒源祥推荐的另外两位女干将，一个叫阮美丽和丁秀伟，也都是星光灿烂呐，不负众望。阮美丽现在任集团行政中心的总监，丁秀伟现任恒源祥集团的品牌顾问。丁秀伟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虽然生在北方，但却有着江南女子的纤秀和灵气，被袁乃忠称之为江南秀娘。在丁秀伟看来，那个名字很好听的宝鸡，简直是非常遥远遥远遥远的事儿。不是叫袁乃忠去联系吗？袁乃忠分不开身。就这样，丁秀伟接受了老袁的委托，千里迢迢是赶奔宝鸡呀，这才发生了咱们前边说的那些故事。总而言之，虚惊了一场啊。平安的他们到达了宝鸡了。接丁秀伟那三个男人也不是歹人，都是文化局的干部。你别看长得五大三粗的，都是文化人。但是丁秀伟一看没事了，去掉了负担了。大家本来把宾馆安排好了，叫丁秀伟好好的休息休息，太辛苦了，这颠簸把人都颠散在架子了。但丁秀伟拒绝了，不，我肩负重担呢，下车一时就开始工作。由于第二天上午啊就要举行隆重的揭晓仪式，风尘仆仆的丁秀伟顾不得旅途疲劳，一下车很快就和有关部门和作者联系版权报酬 仪式程序、会场布置、出席嘉宾以及连带的所有的事情。令那些西北汉子没想到的是啊，这个在路上还有点可怜兮兮的小女子，一到谈判桌上就判若两人。她思路敏捷，口齿伶俐，有理有节，在一番舌战群儒之后，终于把事情搞定了，为第二天要举行的仪式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其超强的能力使西北汉子们是刮目相看，还是大城市来的。总之，丁秀伟的宝鸡之行被袁乃中倍加称赞，不辱使命啊。同时路上发生那些事儿，同志们都传开了，大伙儿一连笑了好几天呢，真是秦川夜惊魂呐。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那么丁秀伟在宝鸡忙着，刘瑞奇更压力大呀。他在袁乃中的陪伴下到了北大，他有一场讲演。哎呀，上北大登讲台去讲演，说着玩呢。你不就是一个卖毛线的吗？你就是个商家企业家，能上北大讲台面对高材生讲演，那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啊。刘瑞奇讲的是营销策略，听这词儿都新鲜。这一下北大的小礼堂是人满为患呐，学生们全来了，最后连坐的地方都没了，只好站着听。门洞也是人，走廊里也是人，窗台也是人，真是人满为患呐。刘瑞奇心里头高兴，口似悬河是滔滔不断，把自己的经营理念啪啪注意这一讲，博得了大学生是一次次热烈的掌声啊。特别是刘瑞奇还会调侃，你光那么讲不调侃没意思，借助点新词儿一调侃，哇，惹得大伙哄堂大笑，这一笑批发全解除了。要不有那么句话吗？好汉得长在嘴上，好马得长在腿上，这一点都不假呀。在旁边的袁乃中看着，袁乃中心说，刘总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他这次的讲演超乎一般呐，平常他也讲过，没有今天精彩。袁乃中啊，长了不少的学问，每次刘瑞奇的讲演他是认真的听，记在心里头。这就应了传统书说的，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这话听起来难听，实则不假呀。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竟跟高人在一起了，鸟随鸾凤它就飞腾远，老袁也增长了知识，也增长了工作能力啊。但是老袁呢，不光是听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看，在前边有一排桌子，坐着一个人，长得身强体壮，方面大耳，认真的在那听讲。前头有牌儿，那牌上啊写着仨字儿，马君胜啊，而且写的是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哎呀，他一看是喜出望外呀、啊、明天我们将要去宝鸡举行啊揭牌仪式，而且呢我们跟邮政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邮政局经上边批准发羊年的邮票的时候，就有这只羊，就是刘瑞奇选的那只羊，两件事情合并举行，所以要求邮政局方面给帮助，这是必不可缺少的。所以老袁呢写了个纸条，派人传递过去了。你当左膀右臂的，没有这点眼力劲儿，你跟着刘总干嘛呀？ 刘总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刘总抽不开身办的事儿他能办到。因为局长把纸条打开一看，哦哦，太好了，好好好好好好，马上到外边掏出手机来给陕西省邮电局打了个长途，让那局长接着，把意思一说，明天上海恒源祥的总裁刘瑞奇和袁乃忠先生将要到宝鸡参加揭牌仪式，你们要好生款待，不得失礼，要动员一切力量给予支持。咱们就这时候上面说一句话，底下是闻风而动啊，省里的一听中央局长说了话了，马不停蹄就做筹备啊。咱们单说刘瑞奇，讲演胜利结束之后走不了了，这学生也是追星族啊，这个提这个问题，那个提那个问题，纷纷跟刘瑞奇合影留念，这个还请他签字。老袁没办法，就充当保镖，前遮后拦，保护着刘瑞奇离开了北大呀。打那连夜上了飞机，飞到宝鸡，你还是飞机快。到了宝鸡之后，刘瑞奇也是马不停蹄呀。你看丁秀伟那么一个女同志都那么坚强，何况是他呀，是精神抖擞，洗了把脸，烫了个热水澡，然后换了套衣服，第二天要参加仪式。宝鸡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官员是盛情接待，再加上省市邮电部门已经接到北京的电话了，接到领导的通知了，也派员前来奉陪，一时间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毫不威风啊。夜宵早给准备好了，啤酒还再加上地道的羊肉泡馍，宾主一见如故，气氛友好热烈，宾主之间是频频举杯祝贺。第二天一早赶赴市中心广场，那里已经是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啊，哎呀，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咱就这么说吧，过春节也没这么热闹过。黄土高坡上的西北风寒气逼人呢，刘瑞奇应邀登上主席台，将那小风这一溜，浑身起鸡皮疙瘩。袁乃忠一看不好，他就是西装里边就是汗衫，那怎么能御寒呢？赶紧到市里边买了一件加厚的绒衫给拿回来，逼着刘瑞奇穿上了，不就回去非感冒不可呀。开幕式举行的相当成功啊，从全国各地来了七八十家媒体，对中国羊年生肖邮票和吉祥物做了大量全面的报道，恒源祥名声大振呢，成为各媒体的羊年明星。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恒源祥选出的羊年吉祥物获得舆论的一致好评，当泥塑采阳的作者亲自把吉祥物它原型和证书在大庭广众之下交到刘瑞奇手上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市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呀，刘瑞奇顿时成为新闻的焦点，记者围堆阻截，刘瑞奇是接应不暇呀。这好不，恒源祥的品牌营销策略再次获得巨大成功。这种不宣传自己的产品，只注重社会效益的非功利活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一时是好评如潮啊。一掷千金只为了征集一个小小的吉祥物，这是何等的气魄呀。咱没说嘛，一个成功者得智勇双全，光有智慧不行，还得有勇气。征集一个吉祥物耗资2500万呢， 值吗？刘瑞基回答是肯定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做企业要节俭，做品牌要奢侈，没有这样的大手笔，何来恒源祥的大名声？没有这样的大投入，何来恒源祥的大发展呢？大跨越呀！一个专家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羊年，这是一个共有的资源。中国做羊产业的企业何止千万家呀？但是别的企业家为什么就想不到在羊年啊做一个羊事儿，扩大自己羊产品的影响呢？为什么刘瑞奇就能想到呢？所以说刘瑞奇不愧是牧羊犬，而且是一只嗅觉非常灵敏的牧羊犬，它总是能在最适合的时间运用最合适的形式，哎，选评出最合适的突破口来实现它的品牌营销策略，而且不鸣则已，是一鸣惊人呐。刘瑞奇说得好，毛线是有文化的，那么恒源祥的核心文化就是羊文化，做大羊文化就是做大羊产业。哎，在征集吉祥物只是个手段，做大产业才是目的。恒源祥中国羊年吉祥物在人们热切的期盼中诞生了，但刘瑞奇啊还要锦上添花。大年初一的早晨，爆竹声中一岁除，上海市民忽然发现东方明珠塔前有一个巨型的彩羊气球在空中漂浮，哎，给羊年的节日带来了喜庆啊！人们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来到东方明珠塔，一睹吉祥羊的风采，跟羊共影，与羊共舞，切盼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发羊财。在人流如潮的东方明珠塔广场上，恒源祥还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羊年吉祥物命名大会。刘瑞奇郑重宣布，这只泥塑的彩羊命名为发财羊，其意有二：一是恒源祥是靠发羊财起家的，对羊有感恩之意；二是彩羊之彩与发财的财字谐音，一语双关，让人产生美好的联想；三是将彩羊成为恒源祥的第二品牌和标志。哎，买此产品的顾客将与厂家携手共发羊财。啊，下面热烈的掌声。初一早晨6点，中央电视台早新闻在播出全国各地欢度春节的集锦的时候，特地选上了上海东方明珠塔前的发财羊这个镜头，还拍了他憨态可掬的特写镜头，通过精彩的瞬间把吉祥羊送进千家万户啊。哎呀，这一招真厉害呀，叫一招鲜吃遍天。通过气膜财羊，恒源祥又巧妙地做了一次免费的大广告，中央台给播呀，得多少钱呢？这回是免费的。可见刘瑞奇多精明，多会算计呀。有人还说呢，他那脑瓜怎么那么好使啊？旁人想不到的事他就能想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他就能做到。哎呀，我们这个脑子太愚钝了，怎么也跟不上。如果说方才咱讲的故事这是绝妙的一笔，其实还不是。有一件事儿比这更大。咱们单说四川成都市妇产科医院，2003年1月31日，正好除夕，哎，上午9点左右，市民王霞被他们家里的人送进了医院呢。王霞下了车，舔着个大肚子， 一手捂着腹部，一边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丈夫在旁边搀扶她进了病房。您看，正是年关呢，医院只留下部分人在这值班，其他的人都放假回家了，所以挺大的医院显得空空荡荡。一些原先呢住院的预产期孕妇，一算计也不能生，也回家过年吧，也都纷纷回家了。所以医生护士呢，原以为这个年嘛能轻松一下，王霞的到来为他们又忙活起来了。经过医生的检查，这王霞呀已经出现了临产症状，于上午10:15推进产房。在正常情况下，哎，从出现临产状况的到分娩一般就是5至8小时左右，但整整的10个小时，到了晚上8点多了，王霞仍然是干打雷不下雨，时而出现阵痛，时而又趋于平静。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家人呢在产房外边急的是团团打转呢，但医护人员一个个都喜形于色，一边安慰她丈夫：“没事，放心吧，母子健康啊，你就等着报喜吧啊。”一边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报告一个好消息，说我们医院有一个将出生的小孩有可能成为羊年第一娃，羊年他第一个能出生。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从医院领导到主治医生护士们一个个是奔走相告啊。结果大家都没心在家过年了，哎，统统的都赶往了医院。领导立即召开了个会议，当下成立了3个小组，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啊，组成了强大的助产阵容。哎，家属在外边合掌祷告，家属都急哭了：“孩子，阿弥陀佛呀，你快点早点出来吧，别让你妈受着羊罪了，孩子快降生吧。”医护人员都在心里默默悼念：“孩子，你晚点出来吧，最好过12点再出世。”哎，在领导的亲自指挥下，将电子秤、大挂钟统统搬进产房，文书已经将一个绿色封面的出生医学证明摊开了，各栏已经事先填好，只空出出生的时间和体重2项。啊，一个摄影师已经调好了灯光，打开了镜头。哎呀，大伙齐下火龙关呢。这时间正1分1秒的过去啊，时钟逐渐指向了12点。院领导现场发号施令：第一小组负责孩子接生、清洗和产妇的护理；第二小组负责孩子的性别、身高、体重检查和记录；第三小组负责孩子的照片拍摄和出生时间的确定，在孩子出生后以最快的时间将他抱到大钟前合影，出生时一定要跟分秒不差，不得有误。您说中国那么大，在羊年同一时间得生下多少孩儿来？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玩意能计算得过来吗？能那么精确吗？咱举个例子说，同时在合肥妇产医院，一个已经破了羊水的临产妇苦苦哀求医生：“医生啊，我求求您了，能不能将我的孩子延迟到12点以后再出世啊？”医生就皱眉呀：“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哪个母亲不希望孩子早点出世啊？你这是干嘛呀？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医生啊，我想让我的孩子成。” 成为羊年第一娃，但这个事儿由不得个人做决定啊，离十二点只差十分钟了。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孩子终于生出来了。医生急忙向他报喜：“恭喜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寻思这产妇得高兴呢，不料那产妇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孩子，孩子，只剩下最后几分钟就没能坚持住啊，太亏了呀，太亏了呀！”嚎啕大哭。除了他之外，在南方某市也是妇产科医院，一个产妇问医生：“我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分娩？”医生说了：“估计在4小时以后吧。”他看了一下手表，哎，刚好是10点。这孕妇啊有点着急了，就哀求大夫：“大夫，能不能让我提前2个小时分娩呢？让我这孩子提前2个小时降生啊！”“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这玩意儿你说了算吗？简直是笑话呀！”那么究竟羊年第一娃花落谁家呢？这正是雪未消融雨未停，沐风致雨踏歌行，只待春雷与电闪，花发草长又。